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ack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尊，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我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模啊？ 冇错。 好，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啱啱前咗个 20年啊！ 我就1995， 梗系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無聊。 佢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佢本好仔細，但有啲人佢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 個？同阿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阿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大家好，我系姚明豪，你听紧嘅系 www.wet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我骑着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粥、牛肉、好食都系红色。是爱，是爱，是爱，成个世界舒心，老婆仔都走埋，是爱，老婆仔都走埋，话斋，话斋，话我斋。 開始四月六號晚嘅北上頻道啊，咁啊今晚咧有夏薩特，有阿 Kelvin， 有阿 Dick 喺度，咁啊問下兩位總阿總先，話 Record 先過咗一個好不平凡嘅一個星期喎。 係啊，我希望大家係如果大家係聽到呢個節目嘅，你好彩。係 啊，每一晚都係上唔到嘅，咁啊呢個現象都係正常嘅，因為呢個禮拜少咗一個大嘅網台啊嘛。 嗯， 咁啊。大家都要搵啲嘢入下去啊，有啲嘢 click 下咁樣過下手癮咁。 不過要認真咁同各位網友會員講聲唔好意思嘅，我哋嚴正正視緊呢個問題㗎啦，希望可以快啲諗到解決嘅方案。 上到 Record 先係一種毅力嚟嘅，即係暫時需要。 同埋彩數， 幾乎每一晚都係上唔到㗎啦。 咁啊， 而家我唯有就係等阿的啦，等阿的睇下點樣諗辦法啦，因為即係我諗我哋開台之後真係冇諗過有咁多人啦，咁所以個 server 都係真係會有啲問題。 所以可能有啲網友會覺得不如上嚟聽好。 係啊，都得㗎，都得㗎，上嚟聽都得㗎。 啲蕭山的 係啊，即係有時好唔妥的啊，好唔妥 Kelvin 嗰啲咧，咪上嚟聽咯。留咁撚多嘢做乜嘢啫？虛耗光陰，成日話俾你聽，屌曬曬氣嘅啫。唉，咁啊，講翻節目啊，咪仲有咩咩有咩講啊 ？OK， 交代嘢先啦， 網台嘢先啦。 今個禮拜就上咗兩個新節目啦，包括星期一嘅女人不坏同埋星期二嘅婚礼进行曲啦，照旧噶啦，两个节目都系8:30，咁啊可以会员下载先。另外最新嗰集啦，第二集漫不经心二啊，李志清访问嘅下半 part， 咁啊再加多一个日本漫画，我哋嘅讨论，咁啊亦都上咗噶啦， 冇错， 琴晚8:30都上咗噶啦，咁啊各位记得留意啦。 如无意外，琴日应该有个新节目啦。 咩节目？ 留翻你网点歌。 OK， 唔好啦，你留翻网点啦，留意网点啦咁就。 系啦。 咁啊，今日就北上频道，哇，唔使再讲嗰啲咩 啊神啊教主嗰啲啦，真係开心。 过了。 过去晒啦。咁啊可以 新的开始。 搵返啲咁啊成日上唔到 rap 咁啊搵返啲推介返啲娱乐节目俾大家消磨下时间啦。冇成日浪费时间喺个网度啦。 有咩好嘢 係啊我其实同你两个讲嘅啫。唔係同啲网友讲。咁啊最近其实呢就呢、這个节目都唔係一个新目嚟㗎啦。咁呢就最近都係一个喺大陆又係引起好多话题嘅节目啦。咁所以都係时候又要讲下啦。综艺节目啦。都係唱歌比赛嘅节目啦。咁但係今次呢就有啲同以往有啲分别啦。就係、是、所有参赛嘅歌手呢都係大家好几熟悉的。 我会形容呢个係一个由上而下嘅唱歌节目啦。即係如果首先杰斯就之前就话、喂嗱阿 Kevin 你只听完睇完呢个节目同一同呢个好声音比较一下。 係。 嗰啲呢就係、是、一般就係下而上嘅呢、這个就上而下。 上而下。咁但係亦都係呢、這个节目首先亦都同好声音有少少相似嘅、就係话都唔係由中国原创嘅。咁呢个节目都係其实听讲就係由韩国嗰边原创嘅。 哦係啊。 咁然之后就又係买个版权返嚟啦。咁、 okay. 听讲中国买得好快喎第二个国家买喎应该就 係、 是。咁就即刻就揼咗佢过嚟啦。咁、个节目就头先我讲过啦参赛歌手呢其实係全部都係大家熟悉嘅歌星啦。咁就所以其实就有一个好即係呢个一个卖点啦首先就係好多歌星上得嚟参 赛。大牌歌星。 咁你输又点呢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问题啦。咁、所以就呢、這个系好多人都想即係睇嘅其中嘅一个即係 吸引之处 一个看点啦。 係。 咁啊 个名呢 个名就叫做我是歌手咁就喺湖南卫视啦目前呢都仲系做緊嘅。咁、就每个礼拜五逢星期五晚做啦大约个节目嘅时间连埋广告呢两个钟头到啦。 嗰、个我想知道而家系去到第二期有冇 第二期而家嚟到唔知第十几期㗎啦。 喔、okay。 我哋今晚其实唔系话希望想将嗰个节目嘅过程讲晒出嚟。首先就系因为你哋又唔系睇得太多啦。我其实都唔系睇得太多啦因为我要睇其实我都要上返网睇因为佢每个礼拜五直播咁每个礼拜五直播我都直播緊㗎嘛礼拜五仲喺足球频道㗎嘛。咁所以根本冇人睇直播。咁所以我都系睇咗大约系七到八期到啦。咁后尾嗰啲呢而家去到 PK 嗰啲呢 是 我系未睇嘅。咁、 okay。 其实就算睇咗我都唔系我哋今晚其实我想分享下呢个节目呢就系、我都唔系好想话即系啊淨系讲俾大家听呢个节目有几咁好睇啊又或者又系大家好期待就系、是、啊有咩造假啊有乜嘢流嘢啊咁样。其实我觉得就系睇一路睇呢个节目个感觉呢就系、是、第再一次汗颜囉。咁同埋呢即系改变咗我好多对以往对中国音乐嘅睇法。即 系 我都觉得去到而家呢个即系我要有一啲重新嘅思考即系对中国嘅音乐。咁呢个节目我諗系几值得大家睇嘅。咁我睇个过程都系呢就系、是、我諗同大家一样啦我公司有啲有一两个香港同事同我都系差唔多就系、是、我哋睇完第一集同第二集之后呢我哋就好猛咁样呢就唔睇啦。因为觉得你会搞错歧视香港人咁样因为第一集呢就有呢、這个、其中一个歌星就係黄贯中啦 ,Beyond 嘅歌星啦 ,Beyond 嘅成员啦 ,ok, 咁就佢係第一个被foul嘅即係先讲下嗰个赛制啦 个 赛制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就係、是、每集七个歌每一次有七个歌手。咁七个歌手呢就其实係你唔知我唔知你㗎佢第一集其实佢玩完而玩得几好嘅即係大家都唔知道究竟去到差唔多直情係比赛当晚先知道嘅对手系边个。咁七个歌手啦咁然之后呢就每两集呢佢其实呢就会淘汰一个歌手嘅。咁佢嗰个评审呢就除咗一班专业嘅音乐人啦仲有呢就係、是、呢有呢、這个五百个观众嘅评审啦。咁呢就好似好民主咁样呢就每人呢可以投三票嘅、 啊、 可以投三票。但係呢就呢、這个唔知係咪做俾我哋香港人睇啦都 係 有筛选嘅、 哦。 因为湖南卫视先筛选咗啲歌手然之后你先可以投票㗎嘛。咁所以呢个都係一个好中国特色嘅投票啦。但係喺大陆就佢哋觉得就已经係一个好民主嘅。 好啦我哋参与。 同埋佢好仔细 的，他分到呢就是呢，譬如说那500人呢，他分开了5个年龄层的。 嗯。 即是有細路仔啦，有中年人啦，有阿伯阿婆啊咁样嗰啲啦。咁、okay. 所以呢就他又再然之后呢就咁最最后就是最多票数嗰6个可以留低啦。咁他就分两轮，即是每一个歌手最少都玩两个礼拜。 嗯。 咁然之后呢就同埋佢有个同埋呢就有少少赛制，就係、是、佢有少少規則，就譬如話每一個歌手你第一次進入嚟嘅時候呢，都可以第一輪係可以第一次可以唱返自己嘅歌嘅、 哦、 以後呢就要唱人哋嘅歌， 係咁、哦、樣嘅、 啊、就咁樣嘅。咁、 哦 okay、 咁所以就阿波嗰個就第一集佢就係唱咗呢個海闊天空啦，咁然之後就其實玩海闊天空嘅時候呢，一路睇呢都幾有香，即係如果你係香港人呢都幾有自豪。 其實我要講㗎係呀，因為真係實在神不愧神曲囉， 神曲嚟㗎， 真係神曲。 係呀，唔係佢嗰隊 band 根本係神 band 嚟㗎，即係你睇到嘅就係、是、你睇到所有人對佢嗰、那個敬佩啦，譬如羽泉呀佢哋呀，跟住仲有仲有好多湖南衛視嘅節目主人、嗯、即係譬如話啲佢因為佢一個好真人 show 嘅節目啦，咁、嗯、中間穿穿插插 影曬大家表情啊 表情啊嗰啲，咁大家都話阿波就係、是、或者就係呢隻歌就係我學廣東話嘅嘅、嗯、一個教材嚟咁樣，咁大家一路是跟住 佢亦都好正啊，个表演其实都系好似当演唱会。 其实如果咁多个表演咧，呢、這个就我就觉得佢个表演系麻麻地。不过嗰个唔重要嘅，冇乜所谓嘅，即系同以往比较嘅，我觉得就差少少啦。咁、嗯、佢都紧张嘅，其实因为始终第一轮嗰阵时候，其实咧， 如果 你睇头一两集咧，就大家都好多所有歌手都未入局嘅，因为大家都觉得喂表演 OK， 但系你去到而家讲系比赛咧，就好多人都系有压力咯。咁阿波系其中一个，咁第二集就真系濑嘢啦，第二集就佢就拣咗个歌啦，咁其实嗰、那个歌系佢自己拣嘅，咁啊佢拣只张学友嘅《吻别》，咁、 嗯、 啊跟住然之后咧佢就改咗个编曲，改得好紧要嘅，咁啊其实个编曲系改得唔错噶，咁但系其实最后嘅结果就系冇人欣赏啦，咁、跟住佢就排咗，佢最后咧就两个回合夹埋佢嘅得票率系。排第七咯，佢第一场系唔知排中间位咁样噶，咁啊，但系第二场嗰个得票咧跌得太犀利，咁然之后就抽咗出嚟啦。咁事后其实喺网度咧，就好多国内嘅网民都话，即系支持佢嘅，咁啊，亦都觉得就系好多人唔识欣赏，或者佢嗰个太过前卫啦，等等啦。咁然之后就咁我好多香港人就系、是、睇完头嗰两集。就覺得好猛，咁跟住呢就冇睇落去啦。 係傷害咗你感情。 傷害咗香港人感情嘅。咁跟住就再冇香港嘅歌手上去啦。 嗯。 咁亦都可以理解嘅，因為你再睇落去嘅時候就發覺呢這個比賽簡直是去到一個真 的 神級的境界來的。首先要講幾樣東西，就是湖南即今次 是要讚湖南衛視的。所以我覺得就是你不需要太有好像我譬如說好像上次中國好聲音那樣、 嗯、 有沒有懷疑有沒有做馬什麼什麼、嗯、我覺得根本他都不需要做馬，他根本是一個 show、 嗯、 一個但是呢就一個真人 show 加、嗯、即知名的歌星，然後就是一個比賽咯、嗯嗯但是要讚的就是說湖南衛視真的做得好好，就係話，譬如話，第一次令我睇得到一個音樂嘅節目咧，係唔係淨係 focus 喺個歌手度，係喺背後嗰堆樂師嗰度咯。首先就係個音樂總監其實係香港人啦，嗰、那個就係梁橋柏啦。梁橋柏就係、是、其實咪就係前 Beyond 嘅成員咯。咁但係今時今日佢已經上咗大陸即係揾食啦。咁就即係做係好早期嘅 Beyond 嘅成員啦，同阿丸仔啊佢哋一齊有玩過啦，但係好早都退出咗。咁跟完之後有成立過浮世繪啦。如果大家有聽過，咁係一個好出色嘅香港嘅音樂人啦。咁佢呢個 show 咧，成個 show 嘅音樂總監咧。是佢嚟嘅，咁其實好多歌咧都係大部分嘅歌都係由佢做個編曲啦。咁仲有譬如我哋熟悉嘅名字咧，有善立文啦， 喂， 拍鹹片嗰個啦 ，OK， 佢都 善立文啦，即係以前啊呢個 胡培偉嘅老公，簡單啲， 炮哥， 簡單啲嚟講，胡培偉嘅老公 ，OK， 即係我唔知佢邊個老公，我唔記得佢夾過邊隊 band 啊，即係仲有，但係做過喺一個香港好出名嘅一個 session 啦，即係同阿小飛俠啊佢哋嗰啲，咁佢就今次就負責彈好多 bass 嘅，咁仲有佢好強調成個 show 咧係全部都係真聲咯，咁你發覺真係。 第一样嘢看眼嘅就係嗰个音乐嘅制作啦。那个音乐制作根本係今时今日香港电视台冇可能做到嘅、因为佢有成个 orchestra 喺度啦，佢、有晒，然之后譬如话中间仲有有一位 奥斯卡咁嘅規模啦、 直情係即係据好多后尾嘅报道呢，就係话即係譬如好多入过睇嘅观众呢，就係话嗰个震撼感好大，因为佢嘅形容就係咁啦，就係、一个1200平方米嘅一个录影厂、但係佢用上嘅所有嘅 equipment 啊，乐队啊，基本上系可以应付一个大约系80,000人嘅一个演唱会， 好过红馆好多， 咁所以咁好多啦。咁个震撼，震撼感系好紧要。虽然我大部分睇嘅都喺个电脑度睇，我未必可以感即系可以听到嗰个最靓嘅声，但系即系。我哋听音乐嘅经验咧，系简直系好犀利嘅，好好。 我谂呢个真系，所以各位网友个预期要搞教咯，因为我觉得今次同好声音好唔同，就系、今次嘅吸引唔喺个赛制嗰度嘅。其实你问我睇完第一集咧，我就觉得个赛制冇可能有少少先入为主，就冇咁好玩。就好似杰斯咁咧，你真系要从翻每个歌手佢嘅音乐方面咯。 系啊， 即系有啲导读，觉得你 系啊，即系佢非常好嘅。你譬如如果你睇头一两集咧，其实佢。因为所有人都未上力嘅，我好 recommend 大家系开始由第三集开始留意。譬如话你好多细节系做，佢系真系做得唔错嘅，即系我觉得系。譬如我一路继续讲落去啦，即系譬如话嗱，你音乐方面咧就系、佢有唔同嘅，佢将好多歌后尾大家已经玩到咧嗱、首先就系、个赛制开头令到啲参赛嘅歌手咧 有压力啦， 其实系。覺得咦唔係，如果我可以每一集好 play safe 嘅，玩好大路嘅嘢，咁基本上我可以攞到嗰、那個即係攞到個現場嘅投票，應該係最穩陣噶嘛。但係到最後其實你都要俾翻個 credit 俾嗰幾個歌手，俾嗰七八個歌手，就係咧佢哋慢慢玩落去，其實係上曬頭啊。譬如話開始引有一啲一陣會講嘅周曉歐啊，佢哋嗰啲以前嗰啲老嘅 band 佬加入。入咗之后咧，其实感染到所有人咧，跟住就系开将所有啲歌改晒做 rock and roll 啊！佢哋系尝试去引导啲 听众 咧，带佢哋即系去导读佢哋，话俾佢听嗱，啲歌其实系可以咁样唱啊，或者系仲有有啲人转到啲歌好电子啊，好爵士啊，咁你见到所有就算电子嘅声啊，或者系好爵即系所有爵士音乐嘅嘢，全部都系 acoustic 去玩嘅，咁我真系好犀利，甚至我唔记得咗有一只歌咧，佢系需要用到一个好大嗰啲 竖琴 啊，大到无论嗰啲鼓真系成个就 太鼓之 抬起佢，咁你见到每一只歌一唱完咧，就个台基本上系 set 过晒嘅，咁所以系呢、這个系。以往睇中国嘅音乐节目系真系好少有，同埋就系佢哋对嗰班音乐人嗰种尊重咯。由头到尾每一集你都会见到就系 多谢翻， 不断都会有 roller 出嚟咧，系话翻俾你听呢只歌吉他手系边个，个 bass 系边个，个打鼓个系边个。 哇！ 咁呢个系真系好少有嘅，因为我以前都讲过一样嘢，就系话点解我会对中国嘅音乐改观，或者对中国呢种音乐比赛改观咧？就係今次睇得好開心嘅，就係話，因為以往你睇到嘅就係每一個音樂比賽都係 focus 喺嗰個唱歌嗰把聲嗰度，咁你見到其實就算中國好聲音都係，你見到根本就係一個體育競技嚟嘅，大家就攞把聲喺度諗到出神入化咁樣，但係今次呢個咧係會擺多咗好多focus 喺所有嘅音樂度，同埋就係話你一路睇落去咧，你。由第即系一路睇落每一集睇落，你就会见到每一个人都摆咗好多心机去尝试将只原创嗰只歌打烂晒佢，跟住然之后点样再改过晒个 arrangement。而当中有好多歌咧，系令到所有人都好有惊喜。譬如话有啲譬如话沙宝靓嗰啲国内歌手，佢唱好多啲红歌，佢唱翻嗰啲乜嘢刘 即系 Beagles 刘洋河。系啊，嗰啲佢将佢改到变咗 rock 啊，咁样咧，好精彩啊，即系好精彩嗰啲歌。譬如张毛雅敏嗰啲咩妈妈啊，咁嗰啲咧，又将佢改晒啊，咁。 所以是好好睇咯，即係 嗰個網有冇留意到即係你譬如收視啊反應又如何呢啲 超勁咯， 超勁， 超勁咯，而家就差唔多係每個禮拜星期五就全部啲人都。 但我聽你講咧，就似乎係去到後期啲歌手都唔係話太着重個分數，反而係即係想投即珍惜嗰兩次機會就將 係啊，唔係 我明 歌手方面嗱，你睇到一路就係佢哋嗰個反應就係佢哋好想留翻喺呢個舞台咯。即係因為個舞台實在太好玩囉，因為全部係因為佢好強調就係屬於所有係屬於好頂級嘅，差唔多接近係頂全中國最頂級嘅 musician 喺曬度啦。咁然之後跟住你見到係真係係的而且確係玩得好開心，所以就大家就會好希望會留到喺度啦。但係你又好難控制到嗰、那個賽果啊，因為始終都係嗰500人投票嗰個係佔最大嘅因素，咁所以就唯有就係個個就玩自己嘅音樂囉，即係玩自己嘅音樂。 咁我諗又多再多一種就係比譬如好聲音會多少少唔同，就係我覺得有啲集體回憶或者係會 非常， 即係譬如話喺 Beyond 咁，哇真係都話一神歌一出你就真係冇辦法嗰種。咁同埋其實有啲歌手我唔好識嘅， 係 咁，但係你見到佢哋反應呢就係哇，即係譬如齊秦其實我都 係 我哋香港我諗我哋呢一代唔係特別熟嘅啫，係咪？咁但係見到佢哋覺得哇齊秦， 介紹下啲歌手啦，有啲我諗香港嘅，如果唔係都未必會，我唔知你知得太有幾多啦。譬如話，如果你國內歌手就羽泉啦，咁羽泉就國內一對好受歡迎嘅男子嘅組合啦，二人組合啦，咁佢哋好其實好 harmony 嘅啲歌，咁個形象亦都好啦，咁呢個節目成個節目咧就個司儀其實都係佢哋做 嘅， 全做嘅，就唔係阿羽做嘅。咁跟住仲有咧就係、是、有啲歌星其實咧你都問到我嘅，佢又好有心思就係咧佢就抄翻好多已經中國人都遺忘咗嘅歌星，但係曾經好 hot 嘅，咁呢個係真係要值得讚嘅，即係呢個篩選裏面呢佢做得唔錯。譬如話其中一個就係、是、由頭到尾就係我諗係呢個 show 爆咗出嚟嘅一個歌手呢就係、是、黃以山啦。黃以山就已經都40多歲，花名叫黃媽啦，咁佢把聲呢就直情係即係被譽為啦 ,ok, 中國人就叫做中國嘅 Whitney Houston 啦，咁佢把聲係高到高到好好恐怖，即係大家可以睇下就知道佢嗰個唱歌技巧有幾出色啦。咁但係呢個歌手呢基本上呢未參加呢個比賽之前呢基本上已經冇人再記得佢啦。咁佢以前又喺台灣打滾過幾年啦，咁但係亦都係一個半紅不黑嘅歌手啦。咁跟住然之後就今次就搵返佢出嚟啦。咁仲有譬如話另外一個就是陳明啦，陳明又玩咗大約3-4 round 啦，另外一個中國嘅女歌手啦，咁都係一啲比較已經係冇乜人識嘅歌手。咁你話跟住仲有就係佢又搵返個自己人啦，就頭先講嘅尚雯婕啦，尚雯婕就係6年前嘅超女，即係湖南衛視捧到出嚟嘅呢個咁年青嘅歌手啦。呢、這個歌手係你睇到佢好似捱到去第8 round 都唔係捱嘅，佢係玩到第8 round 咁嘅，佢就淘汰咗。咁佢你睇完之後，如果你話即係每一個人都會覺得就係佢俾好多驚喜大家，因為嗰、那個首先就係佢好強調自己玩電子音樂。咁我諗啊，就算你係一個美國嘅 musician 咧，你都或者一個美國嘅 producer 咧，你都會覺得嘆為觀止，點解有個中國人玩英文歌玩到咁出神入化咯？咁佢中間我印象中佢改咗好多英文嘅歌啦，譬如啲 Maroon 5嗰啲啊，Move Like Jagger 嗰啲啊，佢將佢點樣即將嗰個原裝改到變咗 jazz 啊，或者仲有啲歌佢改到電子啊，總之又係一個好即係攞到贏到好多口碑嘅一個歌手咯，尚雯婕就咁啊，仲有就係、是、有參加過嘅，仲有就係、是、台灣嗰邊啦，台灣嗰邊嘅就第一個嚟到嘅就係齊秦啦，咁、齊秦就冇輸過而退出嘅，咁啊因為佢係中間咧就因為佢喺農曆年嗰段時間咧佢就要去探媽媽，咁跟住所以咧就佢就退出咗個比賽啦，咁但係佢又係 所有國內嘅觀眾都好，即係又係好擁護佢啦。咁跟住仲有嘅，我記得有呢、這個後尾再加入嘅就有林志源啦。咁、林志源就連台灣嗰邊好多新聞都講嘅，就係又係話，即係一個已經都冇乜人再理佢嘅歌手，咁但係就又係呢、這個 台灣唔係仲係都幾 都唔係冇噶啦。林志源已經唔係好紅噶啦。 啲綜藝節目成日聽佢唱， 間唔中啦。咁、但係喺呢個節目又係爆咗出嚟啦。咁跟住到後尾嗰啲比賽差唔多就係佢同阿黃媽兩個，黃以山兩個咧，即係你又第一，我又第二，我睇你第一咁樣，係差唔多係咁啊。咁啊，咁仲有就係、其實喺個成個比賽裏面你睇到作為一個香港人，你睇到個比賽就係話，當然可能香港人，即係如果香港年青人睇，或者我介紹俾你睇，你哋可能冇咁大嘅共鳴啦。但首先就係、你睇到個中國嗰種音樂咧。即係喺呢個比賽裏面、即係譬如佢哋揀咗好多啲舊歌啊，再重新改編啊之如此類呢，咁有另一個特色嘅就係、你睇到嗰種中國人嘅集體回憶呢，咁、你真係喺香港係揾唔到，但係你又見到呢，原來中國同台灣兩邊呢，佢哋人 我諗過呢 好融入得好好完美，好和諧嘅。 所謂嘅集體 回憶，我呢度睇嘅就係、點解中國同台灣唔即係其實應該回歸嗰應該係台灣先啦，香港即係可以擺後邊啦嚇，咁即係兩地嘅歌手係好協調嘅，即係做得係啊。 但問翻你一樣嘢啊，即係嗱，你之前講嘅就係中國好聲音啦，即係一路都講緊係話，其實有啲人唱歌其實冇靈魂噶嘛。我記得你早嗰 係啊，呢個就係令我再改觀 啦。嗱，點樣去即係你點樣？ 我會咁睇咯，即係我以前都講就係大部分嘅歌手或者譬如呢啲咁嘅節目，好多人去走去參賽啊，當然都係為咗要成名啊，為咗要即係想發夢做歌星啊。等等啦，咁但係呢就今次呢個你睇到嘅就係話，即係如果你睇完之後你覺得有一個好震撼嘅感覺嘅話，咁你要諗返嘅就係呢扎歌手呢嗰種係唔係突然間爆出嚟嘅。咁你睇返就係、一路我哋都會喺度睇緊節目喺度反思，就係話點解冇香港嘅歌手敢上去嘅？除咗黃冠中之外，跟住都冇人 要俾一個即係一個利益歸於被告，就係、有冇揾好多香港歌手先？即係 唔係咁？當然呢個冇，但係呢個係我自己推測啦。我自己嘅因為我冇睇太多娛樂新聞，我唔知啦。咁但係我好肯定嘅就係、包括香港好多呢個圈娛樂圈嘅人都其實都會留意到呢個節目，一定會留意到啦。咁你咁其實如果個節目咁爆嘅時候，有個機會俾你上，你都咁你會唔會上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見到如果你每個禮拜睇住呢個節目嗰七個歌手嗰種實力呢，我諗真係你喺香港你真係揾唔到個歌手夠膽行上去嗰個台嗰度唱囉。我都好期待啊，我都期待佢捉阿劉德華上去啊，捉 劉德華好驚我錯 捉下 Twins 上去啊，或者陳奕迅上去啊，即係可以 我期待係謝霆鋒上去囉。 係囉，即係嗰啲囉。點解嗰啲唔上呢？咁你睇到樣嘢就係話即係我要重新去睇下究竟中國嘅音樂係啲乜嘢囉。即係譬如話睇下呢啲咁嘅歌手，首先就係我喺大陸生活咗咁多年，就係、我會諗返就係話，其實佢哋真係唔係其實今日你會見到呢一扎30多、40歲或者40多歲嘅歌手，嗰種實力其實唔係僥倖得返嚟。我想講就係話喺過往嗰，首先就係話你睇下嗰個中國嗰個娛樂嘅文化，呢個其實係好值得探討嘅，就係即係譬如話喺中國你仲可以揾到聽歌嘅文化，未必係一定係唱 K 嘅文化。咁我即係呢個係我以前喺上海生活啦，喺北京生活嘅時候呢，或者到今日其實都仲有，就係、起碼有人係真係會放工走去揾一個娛樂場所係去消費，佢係為咗聽某一啲人嘅玩嘅音樂。咁呢個你喺北京嘅三里屯啊，你喺上海嘅行山路啊，你經常都揾到呢啲，同埋就係、你係我以前都講過、就係真係有實力㗎喎、係唔係亂嚟㗎喎，大佬包括唱歌嗰、那個包括啲樂手啊等等。咁你見到參加比賽嘅呢一紮，其實都係我諗喺台灣喺中國 佢哋都有一个相类似嘅文化，就系、起码有人去真系会欣赏音乐，跟住然之后有人去听歌、instead of 就系、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啲咁變態嘅，喐下就係，喂冇嘢做啊，走去 book 個房又喺度喪唱咁樣，自己喺度 嗰個不能 自己就虐待別人 咁 樣啦， 同音樂 咁，但係香港真係冇聽歌文化噶嘛，你自己我諗你自己去諗啊，即係唔你唔好同我講話，我有啊，我每個禮拜都有睇勁歌金曲噶咁樣，你唔好同我講呢啲嘢咯，係咪先？ 咁但係你牽涉落去呢個 point 嘅就係話你本身就已經冇嗰種生存嘅空間啊，即係 OK 所謂嗰啲走廊啊！你香港而家有几多啫？执晒啦，全部都，你冇晒噶嘛？即系你唔， 所以咪无奈咯。 你唔同内地 ，OK， 内地可以 ，OK， 就算佢可能系一啲好便宜嘅地方，因为我都记得嘅系我睇嗰个 blogger 写嘅嘢系，佢好似系喺好似我记得好似喺北京啊，都系佢一间 cafe shop 嚟嘅啫，只不过佢系有扎年青人喺度夹 band 之如此类，但系其实好好即系获好评咁，但系确实话你香港边度会有咧？ 同埋個價值觀啊，即係香港始終對音樂咧，好停留喺以前嗰種，即係譬如話你可能冇乜出息啊，即係呢個係好差嘅偏 唔 係主觀思想。 首先就係就算喺大陸嘅歌手，佢真係要食飯，佢做唔到歌星，佢起碼做一個生存空間，佢咪喺個喺啲酒吧喺啲， 佢哋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收交， 好多表演場地俾佢哋去發揮。 你講開， 所以你睇到個節目嘅就係，你睇到每一個出嚟嗰啲歌手，哇！嗰啲壓場啊，即係完全係冇難度啊，即係佢 professional 都不得了。 我諗 咁，然之後你再相對翻香港嘅歌手，就真係業餘到即係離曬大譜咯。咁呢個係一個悲哀，就係話我哋。呢啲比較即係我哋經歷過八九十年代嘅香港，即係嘅人，我哋都會思考一個問題，就係、喂，我哋以前我哋呢度嘅電影，我哋呢度嘅音樂係應該係帶住個潮流走喎，而家搞乜嘢咧？而家搞到咧，直情係一種落後嚟嘅。你睇完之後，你睇完之後，你覺得直情係？以后仲点搞落去啊？即系你以后如果你再即系第一，你香港人可能已经我唔知啦，或者我不能代表太大部分嘅人啦。但系我谂香港人你好难接受到自己有香港人自己嘅音乐啦。只系而家香港嘅音乐太过不济啊。咁你即系点搞咧？ 嗱，我可以讲个古仔啦，即系其实唔系古仔嚟嘅，系其实我而家一个。同學啦，佢都係同我大學同學啦。佢咩呢？佢而家就係去咗廣州度搞音樂咯。佢個其實佢係一個香港人嚟嘅。咁佢其實我讀即係識佢七八年到。咁佢讀書時期，佢同我一齊讀新聞系。O K， 係佢真係一個比較上佢係熟悉音樂嘅人。佢係諗住一路都想做一個歌手，或者 O K 佢寫歌。咁當然嗰四年喺香港冇計啦，因為你要應付父母嘅關係，咁揀咗科新聞系嚟讀啦。咁佢之後咧，其實咩？佢跟住之後咧，其實過咗美國讀咗年半音樂嘅。咁然之後翻翻嚟。香港佢發覺咩咧？香港即係而家呢個狀況，佢想喺香港度可能做即係音樂呢一行業嘅時候，佢會覺得好困難嘅原因。OK， 你可能簽嘅係得嗰三四間嘅唱片公司，跟住要綁嘅係綁一個十年約，因為佢當時其實已經25、26歲嘅時間啦。佢話 OK， 就算我當簽都好，個問題係佢嗰間唱片公司只會俾3000港元嘅人工嚟。係 啊， 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嘅係 OK， 佢寫嘅音樂係咩？就係話佢。點寫都好，最後嗰間唱片公司都要佢要求係佢改 Q 曬佢自己想擺落去嘅嘢，咁佢完全發揮唔到。咁之後佢喺香港問清咗曬3、4個月之後咩咧？咁佢就飛咗過去台灣。咁佢飛咗台灣就跟咗一個音樂人喺度再學多年紀嘅音樂啦。咁然之後佢發覺喺台灣亦都有個好少，即係比香港好少嘅現象。 好多咯，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話、其實佢覺得台灣個市場好飽和，即係 OK 同佢嘅人咁樣去到已經係27、28歲， 通街都係。 O、okay, K， 你已經唔使一個18歲嘅僆仔都係咁。咁佢有咩咧？佢而家就係一個 O、okay, K， 同一個就係一個喺內地一至六工作，住喺廣州度，禮拜日翻嚟。香港咁喺廣州度咩？佢就不斷地去寫歌，幫啲幫唔同嘅歌手寫歌 ，OK 少少嘅。咁我知道佢近期出咗2、3隻歌啦，即係自己寫自己唱。咁亦都冇計，佢要維生嘅關係，好得意嘅。雖然喺上邊，我唔知佢係咪簽咗一間公司，叫做有翻4、5千元嘅人民幣可以幫可以交 到租到屋啦。 但同一時間佢翻嚟香港嗱 ，OK， 然之後佢可能會喺啲走廊度唱歌啦，咁賺多1000零2000元。禮拜日翻到落嚟香港就係咩？佢咪要靠補習咯。 咁佢咁樣維繫，但佢理想喺度，但佢同我講嘅就係佢見到內地嗰個音樂嘅市場，佢自己會覺得嘅就係話，佢發覺唔同香港，佢發覺原來香港係俾人 唔係香港嗰個 蠶食得 音樂嗰、那個音樂個工業嗰個制度已經係勾得好緊要。 佢話內地， 即係譬如話我哋一定要喂做歌星嘅，就一定要揾間唱片公司簽咗，跟住你又要人哋跟住要簽埋 TVB， 跟住然之後你就作為一個 廣告、啊， 你做歌星嗰個生涯裏邊又可能係根本做緊好多同歌星冇關嘅嘢，喺度玩遊戲啊，拍下飲食節目啊，咁樣即係搞埋 獎門人嘅， 係啊。有一首歌咧、啊，唱歌要身材好，跳舞跳唔到嗰首咧，嗰首歌。 不過想講，即係你話嗰種可能自己少種失望咧，其實係曾經風光過，即係類似同足球好似嘅、嗯。即係我係諗下如果香港有啲咩實力嘅歌手可以去到呢啲舞台咧，我諗起都係其實呢班即係譬如話而家好歌手啲都係你講可能四五十歲， 嗯、 其實佢紅嘅時候同我諗嗰啲咧可能差唔多，都係二十年前。譬如話咧， 係啊， 林子祥啊、葉詩文啊、洪麗莎啊、陳潔明佢成班個， 呢、這個就係阿探長成日解釋嘅一樣嘢咯。係阿探長就成日話。你冇成日覺得八九十年代啲歌星啊，即係我哋最近呢個禮拜喺度睇喪聽呢個張國榮咁啊，佢好鄙視張國榮就係咩？佢呢啲咁係好彩啊！佢成日講就係我哋香港嘅電影、香港嘅音樂呢啲咁嘅軟文化，其實係一個係喺八九十年代係一個時機嘅問題，因為大陸未開始啊嘛，或者係即啱啱剛剛開始啊嘛。但係你見到嗰、那個今時今日，你就見到個收成啦。你同埋你見到嗰個內在嘅。潜力啊，系嗰种惊人，即系你喺呢个节目里边，你真系睇到，譬如话仲有一个抄翻出嚟嘅歌手啦，冇乜人识佢嘅，但喺内地其实好多人都会成日睇住佢做电视剧嘅，就系、是、周晓鸥啦。周晓鸥咧，譬如你睇有好多电视剧集都有佢份嘅，譬如话我印象中有做过《奋斗》啦，《奋斗》嗰套一套几好睇嘅电视剧啦，因为呢个北京人啦。佢已經有十年咧，係冇再唱歌啦、嗯，因為佢，但係佢係所有中國人嘅集體回憶嚟嘅，即係頭先我俾你睇過嗰隻歌，佢唱過一隻叫做《無地自容》啦。咁喺佢就帶咗對 band 上嚟，因為點解咧？佢九十年代就係中國。當時少有幾隊好能夠代表中國樂壇嘅樂隊嘅其中一隊啦，佢就係嗰隊叫零點啦，同期有黑豹啦，好多人會記得黑豹，係零點其實都係一隊另外一隊好喺中國好多人都會記得佢嘅一隊樂隊。咁佢後屘咧，佢九八年咗緊咧，佢就已經即係 quit 咗佢歌星嗰、那個，佢就冇再唱歌。咁、佢就走去拍電視劇，佢又為兩餐嘅啫，因為你睇到頭先睇到佢個樣啦，佢係永遠唔會做男主角嘅，佢最多係做埋曬嗰啲奸淫老娘嗰啲嘅啫。咁就，但係佢今次出翻嚟，咁即係湖南衛視俾咗呢個機會佢又好好去把握，咁咧。哇！即係佢又係贏到好多觀眾嘅心啦。咁然之後每一次佢就帶翻佢對 band 上嚟，再加幾件黑炮。哇！我話俾你聽。佢每一次出場就係我最期待睇嘅，因為嗰對 band 真係，我話俾你睇係世界級嘅。我頭先同你講，我俾頭先嗰隻歌你睇喎，嗰、那個鼓佬，嗰、那個 bass 佬係超癲嘅，即係喺香港都未必揾到啲咁勁嘅 musician。咁啊，呢班人全部都係我係佢班。其實佢有啲訪問就講翻，佢哋都係冇啊，喺仍然做緊音樂啦。咁但係佢班老友記啦。咁啊，間唔中呢班人，我諗都係會喺三里屯嗰度，你又會見到佢喺度 jam 翻兩嘢咁樣啦。總之就係勁到無倫咯。咁你呢啲嘢仲可以喺，同埋就係話。你睇到個節目咧，睇到成個節目，整個節目就係話，當然你會見到，譬如話先又講下啲觀眾啦，啲觀眾其實係好騎呢嘅。第一就係集集都有人喊到豬頭死老豆咁樣嘅，咁啊，然之後有好多老人家啦，咁你好開頭你會覺得一個感覺就係、是。屌你唱得幾好都冇人用㗎啦，對牛彈琴㗎啫，對住呢班咁嘅卡拉蘇咁樣。但你慢慢睇落去嘅就係咩？你見到嗰個互動係走出嚟㗎，或者你當佢一個 show 又好，乜都好啦。但你係感受到嗰個互動就係咩？嗰班喺台上嘅歌者係真係有個誠意嘗試去喺透過呢個節目去 put 好多音樂嘅元素，睇下。 你呢班咁嘅卡拉蘇可以頂得幾多嘢，咁咪一路不斷去試佢嘅底線嘅，譬如話 不斷 俾好多電子嘅嘢佢啦，即係嚇死人。咁你見到阿梁喬柏都玩得好 high， 因為梁喬柏都係玩呢啲嘢出身。咁我諗佢都，我如果即係冇機會訪問佢啊，但我好肯定佢都會話俾你聽，佢嘅感覺都係極 high， 因為你喺香港有乜可能有個節目俾你咁樣玩法？你如果你大家睇我就知，即係將啲歌改到直情係，即係改到出神入化咁啊！譬如話，你鍾意 jazz 又有，你鍾意 funk 又有，鍾意電子又有，鍾然之後 rock 又佔好大嘅元素喺入邊。咁你見到去到第三四集開始，你見到班即係參賽嗰班人根本都唔係，都已經有少少唔係為咗參賽， 係 為咗即係 表演， 為咗玩啦，為咗 enjoy 嗰兩個幾三個鐘啦， 係啊，話知你哋啊，咁但係個效果係收到嘅喎，係好好嘅喎，即係咁你見到嘅就係話，你見到就係呢個市場係目前可能真係有好多卡拉蘇，可能有啲咁，但係慢慢就個市場，首先個市場好大啦，你有啲相類似美國嘅市場啦，佢可以接受唔同嘅音樂元素啦，所以如果你作為一個音樂人嘅話，哇，即係點講咧？呢個即係呢個中國係真係。简直是天堂嚟嘅，即系有咁嘅，有咁大嘅市场， 见到天堂嘅一面啦， 系啊，即系 咁你头先咁样睇， 好犀利， 唔系你咁样讲嘅，咪等于斯南文一样啫嘛，即系你喺香港夹 band 夹唔到，佢咪要焗住要拍咸片咯 ，OK， 跟住而家我估啦，即系我估啦， 竟然就喺中国揾翻自己嘅， 同埋我估就一样嘢噶，就系你喺香港嗰个，死啦，我都一时唔记咗，香港节目佢做评判喺度讲，我谂调翻转佢会更加 enjoy 佢上台去弹吉他或者即 系 啲 bass， 系 咯，嗰啲咁样 咯。咩狠嘢啦？即系我谂佢会宁愿系做一个表演者，可能系佢唔系唱歌，佢系 enjoy 地去玩佢自己嘅音乐，都好过我而家即系佢喺香港度坐喺度，我要噏啊，要喺度夹硬做数咯。 系啊，即系同埋另外一个角度嘅就系话，我以前都会成日弹，就系话咧喺呢啲喺中国嘅音乐里边咧，嗰把人声系太过分去注重啦。咁但系呢个节目咧，基本上都仲系有嘅，即系譬如话。 但 係好難， 但 係好難㗎，因為但係咁同埋佢個節目名又叫我是歌手，你都要尊重翻個歌手個身份啦。咁但係佢過分去 show off 佢把聲啫，佢都有冇能力去 show off？ 佢真係有能力去 show off。你見到就好似每集就好似八大高手喺度曬嘢。 你講林志炫，你冇可能唔 focus 佢把聲。 所以我哋一路睇，我哋每一集睇到睇，我都會諗起，咦？真係好期望整個阿嬌上去啊，或者阿 Sa 上去啊，睇下佢哋會點死啊咁樣嗰啲咧，即係會係好殘忍咯，即係對住呢班歌手，而佢哋好即係專業得好犀利，咁同埋成個 show 其實個編排好好嘅，即係佢當一個真人 show 咁樣去做啦。譬如話每次一有個歌手淘汰咗，有一個新嘅走入嚟嘅時候咧，另外嗰六個係唔 Q 知嘅。咁然之後仲有就係佢同埋佢真係好，我哋睇得好開心嘅就係佢俾咗好多 rehearsal 嘅片段俾大家去睇咯。咁其實呢個係真係好好嘅，同埋羽泉啦兩個阿全阿咩海泉我唔記得咗。佢做一個好擦下擦下嘅司儀啊，做好咁，同埋後尾佢做到根本都唔似個司儀，佢直情係一個 DJ 嚟嘅，因為佢就不斷佢即係佢係將好多美國嘅音樂啊jazz 係點樣啊啲funk係點樣啊，佢會介紹俾大家， 佢後邊佢自己玩得 即係好開心，佢直情係覺得係咁，所以呢個係。好好啊！我覺得一個好好嘅節目咯，即係可以係同埋，但係一路睇嘅就係話繼續看眼咯。究竟我哋每一次睇完呢啲節目，就係話你會睇到嗰個中國嘅軟文化同香港嘅軟文化嗰個距離係拉得越嚟越遠咯。咁同埋你亦都即係不得不驚嘆嘅就係中國呢種軟文化，其實喺今時今日呢個世界裏邊，除咗美國。佢又真係我諗真係冇乜人夠去揮嘅，即係中美呢兩個呢，我諗真係搞呢啲軟文化嘅專家嚟嘅，咁呢個亦都係嗰句，就係話係一個真係一個 武器， 你搞得好係一個統治國家嘅一個伎倆嚟㗎嘛，絕對啦，個你相對返梁振英嗰啲咁，我哋嗰啲咪好緊戇鳩囉，因為你根本冇一啲即係你話喺香港邊個僆仔會打開部電視機去睇即係追電視睇嘅，咁但係喺中國的而且確，你話，唉，佢哋起步慢啊嘛，乜乜乜咁，但你唔好同我講呢啲嘢，即係個事實上就係、是。 人哋嘅电视台系真系可以制作到一啲节目出嚟，系留住唔同年龄层嘅观众喺部电视度。咁、你想反个政府啊，都难好多啦。咁、所以呢种呢个系一个即系中国系呢样嘢，你不你点争佢都好，但系不得不说一句就系佢真系做得好好。 唔系，但呢样嘢唔系，但呢样嘢我要咁样讲嘅，调翻转嘅系因为调翻即。咁樣講嘅係話，因為中國政府即本身上面嘅係，佢就係用呢啲軟文化去控制翻曬你地板人㗎嘛。 唔係，我覺得冇起緊嘅，我覺得之前 係 好， 咁咪就係咯， 好硬嘅。之前啲軟文化好硬膠嘅，即而家係即自從即講上次個好聲音講緊，即係話係進步得好快， 一啲都唔失係啊！你最緊要同埋你第一，你係貼近你貼近年青人想要嘅嘢嘛，起碼最低限度就係你做嗰個節目出嚟，你知道呢個節目係俾啲乜嘢人睇，而你係攞得到嗰、那個，你係攞得到嗰樣嘢嘅。你而家你香港最大鑊嘅就係你睇打開啲電視，係同所有人係脱節噶嘛，你淨係招呼師奶嘅啫嘛。即係我你睇得一間唔中，我成日都講又講，即係最近愛回家呢啲咁樣，每日都要做嗰啲乜撚嘢劇嚟嘅啫。大佬你得閒你睇下， 冇， 係好值得睇啊！ 你問我，我真係唔會睇。 喂，完全係同香港人嗰個生活完全係脱節嘅。咁你冇啊？你直完全你咁樣都拍出嚟， 我想賣下。 你係冇，你係完全唔理。你觀眾嘅感受㗎嘛，你求其根本已經係去到個地步就係求其有嘢播就得㗎啦。咁你大家已經開始離棄個電視嘅時候，其實呢個老襯㗎，即係你冇人去留 政府老襯。 你多一步，如果你多一個媒體可以留住啲觀眾嘅話，咁你搞事嘅人咪少啲囉。 我有個植入式廣告，你講起愛回家呢，咁早一輪呢，即係萬筆驚心呢，黑鬼德同埋阿石先生同我講話，愛回家好睇呀、 好經典㗎，我都覺得。唔係你一路睇，你真係覺得係好鬼好笑㗎，即係有啲咁，仲有啲咁嘅劇集，即係 office， 即係就係嗰隻囉 ，office 唔似 office 啦，跟住之後咧屋企又唔似屋企啦，即係你完全冇共鳴㗎喎，睇完睇嗰套嘢，咁你即係你一路睇就係、是，冚家產你想點啊？你究竟想點啊，大佬？即係你俾咗咩信息？ 我哋有晚食飯立過下，即係你知我會喺茶餐廳食㗎啦，我係立過下。 但的而且確嘅就係，你中國嘅電視媒體裏面，大佬嗱有無數咁多嘅劇集，去留每一晚去留住啲民工，留住啲 競爭 啲師奶喺個電視機旁邊，亦都有湖南衛視呢啲咁超強嘅娛樂性嘅節目，留住啲年青人喺度。跟住完咗已經又宣布啦，又嚟一個啦，中國最強音啊叫做。咁但係嗰、那個係啊，即係中國好聲音都唔夠，再嚟一個又變成啊中國最強音。 咁咧強音啊， 先響咗個。好选啲 f r 出嚟，就真系全国最强啊！ 系 章子怡、陈奕迅有陈奕迅啊！咁我谂啊，但系嗰个模式又系似翻啲啊， 系啦， 即系 声音 嗰扎嗰啲咯。 唔系，我系唔同你呢个 point。 但湖南卫视真系好犀利。 唔系，我系唔同你呢个 point， 就话佢都要有两手嘅，一方面个语文化一路不断嘅进步而控制啦，另外一方面嘅就系话佢个消息嘅流量嘅封锁，佢始终都系做得强。咁呢样嘢你喺香港，你两样嘢都差嘅时候，梗系会咁样啦，即系你个香港。 咁系。 咁但系调翻 多嘅其他元素。 但系调翻转你讲呢个， 中国人本身愚昧都系一种元素。 咁但系调翻转你讲，即系你讲到个文化嘅悲哀嘅时候，即系而家好简单咯。你见到人哋喺即系我哋嘅上边喺对上嘅北部咁，你见到佢哋系发展紧嘅，我哋就好似一个其实我都睇过一 condom 嘅形式嘅啫。即系屌你而家用完啦，差唔多，咁咪搬啲咩？屌你老母，搬紧啲奶粉啦， 药冇value啊！你睇完之后你讲 呢啲嘢落嚟咯， 即系我要你香港嚟做乜嘢啫？系咪先？即系而家冇有带动你，譬如话最近即系呢个亦都讲几句关于张国荣啊，即系譬如话十周年咁样逝世十周年咁啊，国内亦都有一位朋友叫做郭松年啦，郭松年佢就讲咗一段嘢啦，即系话佢就话张国荣呢一种现象系文化毒奶粉啊嘛，佢写好佢做得佢讲得即系好有型嘅呢个名，咁跟住佢就话要佢话。做乜嘢先？要我中，即因為中唔係淨係香港嘅，過去嗰幾個禮拜唔係淨係香港，中國咧喪播呢個張國榮㗎嘛，咁佢就 raise up 咗個問題啦。佢 raise up 咗個問題就係話，你而家要我學佢乜嘢先？學佢啲唱歌啊？學佢做戲啊？即係話學佢跳樓啊？ 即係佢覺得一根本佢喺佢身上揾唔到，揾喺張國榮身上佢揾唔到任何嘅共鳴啦，或者值得學習嘅嘢啦。 紀念領導人嗰啲屌你， 係咁啊！呢個引發咗一個好好熱烈嘅討論嘅，即係其中阿 Kelvin 嗰個係其中一個一個觀點啦。咁亦都有張國榮嘅國內嘅粉絲即係狂插佢啦。咁呢條友咧其實係咩人咧？時事評論人嚟嘅， 成功咗啦。 以前咧就係揸飛機嘅，真係揸飛機戰鬥機嘅揸。咁啊退咗役之後咧就做咗時事評論人。佢最出名嗰單嘢咧就係評論有一條友姓范嘅，個花名就後屘就叫做范跑跑。咁嗰單嘢呢就幾年前汶川地震，范跑跑呢就係呢汶川地震裏面一個一家學校嘅老師，咁嗰個古仔第一都可以講咁，簡單嚟講就係嗰個點解批評嗰個老師呢，就係、是、一個老師一見到個一聲數個地震呢佢自己即走，咁然之後跟住呢阿郭松年就話呢條狗雜種嚟嘅，即係咁喺度 估准 即係攞晒三杯，咁所以佢就嗰鋪嘢出名嘅。 哦，你講呢個古仔幾次本土派都唔係成為派講嘅嘢。 我自己最後我就都要俾我啲正能量嗰啲香港嘅，即係我覺得唔緊要，所以塔長靠曬你啦。 唔係啊，冇得冇希望，你靠塔長真係冇希望啦。 塔長 對香港嘅音樂已經係絕望㗎啦。唔係，我想講嘅就係你其實過往嗰幾個，即係呢兩三個禮拜，大家去懷念張國榮，嗰個其實都即係好。有咩得着呢？即係十年，當然我哋可以懷念佢，咁但係我覺得有樣嘢我係失望嘅，即係樣嘢就係話點解冇乜人去 raise up 返，即係話喂因為佢嘅自殺嘅身亡，跟住去 raise up 返，大家去 brainstorm 返個關注返一啲而家患緊憂鬱症嘅人呢，即係咁樣我覺得仲有意義過你日日喺度嗰啲電台呀、電視呀。我記得我嗰上個禮拜我走去做客串做盧漢推歌，盧漢推歌之前嗰個 DJ 咧，佢嗰個音樂節目三個鐘頭，佢三個鐘頭播足曬張國榮， 同佢一齊去喎， 簡直 離曬譜， 係啊， 唔係我會咁樣解釋咯，因為你仲懷念張國榮嘅原因係因本身呢個 market 就 同埋今日已經冇啦，冇乜人超越張國榮啊， 冇一個 star， 即係你而家喺呢個世代，你冇一個人可以 replace 到佢嘛，係就係咁簡單咯， 唔係所以咪見到香港嗰個音樂，只能音樂文化真係好枯渴咯。即係同埋就係、是、咁你同埋我亦都會思考就係話即係大家亦都可以值得思考就探長講嗰句囉、即係咪即係90年代我哋都其實係一個死好彩呢、我有啲少許認同㗎、即係我睇緊呢個節目嘅時候，就算我哋而家喺目前派返阿羅文啊，派返阿張國榮啊，梅艷芳上去都死嘅，話俾你聽，你如果大家未睇呢，你睇完之後睇有冇我呢個同感囉，呢班人假設咪人嚟唱歌唱到呢，同埋、對音樂嗰種專業啊、即係你睇個因為佢有好多練歌 rehearsal 嗰啲呢，嘩你睇到佢哋呢唔係亂嚟㗎，即係佢哋幾時出個假音啊，又或者幾時將由個啞音啊變返做一個真聲啊，嘩全部嘢係有晒編排㗎，每個歌手都好恐怖。 二十年前嗰年代嗰啲歌手係有咁樣嘅水平囉、啊。我自己相信。 唔係啊你而家喺國內嘅頭先講緊嘅尚雯婕，呢啲係年青一代 歌手。我知係咪香港而家呢邊 佢一樣係咁樣，一樣係專業到即係好犀利。咁你即係香港嗰啲，香港唔係㗎嘛。我哋香港嘅樂壇係只要你唔係啞嘅就可以做歌星㗎啦嘛。咁呢個係真係一個好大嘅諷刺。 呢一樣嘢我贊同。只要唔係啞嘅可以做歌星嘅，只要你個樣靚唔靚呢可以執到 嘅、所以你話我最記得探長嗰一句嘅，探長曾經即係私底下，我唔記得佢節目有冇講過，佢話即係香港嘅樂壇其實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死因就係因為有 CCTVB 嘅存在。咁我係幾同意幾巴呢句說話嘅，即係因為四大天王嘅崛起其實係 CCTV 係捧出嚟啫嘛，咁然之後跟住冇嘛，咁我幾同意。 我要幫我探長賣個廣告啊，佢而家好似逢星期日咧，佢自己同 YouTube 有個合作噶， 係 啊，有啲 live 嘅音。 我其實攞緊啲資料嘅，咁但係嗰個你可以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一下佢嗰邊啦、就呢個亦都係推動香港嘅音樂嘅一個貢獻嚟㗎。 阿波唔緊要，輸咗唔緊要，我哋要派出更強嘅代表。頭先阿傑斯你咪講咩穿線啲歐啦，而家梗係派出。而家暫時最紅嘅亞太區最受歡迎男歌手林峰， 林峰 上 錯啦， 係啦， 係啊，真係支持阿 亞太區最受歡迎嗰個 亞太區啊嘛，係啊，呢啲真係笑話嚟嘅。 應該要衝上去比賽下。 講埋少少啦，就係可以留意一下 Stage Trip 嗰邊啦。咁就應該都即將會推出嘅，就係會喺一個非常好嘅 idea， 即係呢個係探長諗出嚟嘅。咁希望佢可以成功啦，就係喺個 YouTube 度咧，係會有一條 Stage Trip 嘅頻道。 正， 咁就會咧係不停咁樣喺度 live band。去推廣我哋嘅香港 indie 嘅 band， 咁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難得嘅事，冇我唔覺得有任何乜嘢嘅 commercial value 嘅，即係 佢 絕對係鳩做嘅呢樣嘢，但係我哋即係我哋要支持啦。 呢條頻道佢 係啊係啊，好辛苦。 會唔會 delete 埋個頻道嘅字嘅？好興噶嘛，自己做出嚟啲嘢，跟住又 delete。 你自己打，你自己打俾。 因為咧，佢話人哋煩佢啊嘛，跟住咧佢就 delete 噶嘛。咁如果我嘈一嘈佢，佢會唔會又 delete 翻咧？ 試下咯，你 咁啊，我唔想啊，我想揾阿傻啲咯，又係。 好，不過最後完啦，係咪啊？差唔多啦。 喂，你係咪有個問題問我哋㗎？究竟中意邊一樣多啲啊？ 哦，冇啦，咁你睇有冇睇到先？ 我有睇到。 OK， 咁你中意邊個多啲啊？ 我嘅 中國好聲音同埋呢個我是歌手。 我是歌手，我中意。 我是中意我是歌手。 因為我覺得平時咧成日睇得多咧，就係啲歌星或者啲評審咧，就俾啲參賽者就係嗰啲平民啲嗰啲人上去啦。今次係由啲由下面嗰啲人去。評審佢哋啊嘛， 唔係，仲有一樣嘢都好噶，係少咗好多嗰啲唱只歌，一大堆廢話，評論啊，咁你呢個係冇嘅，呢個 我調翻轉，我反而你問我都係中意呢個，即係呢個節目，但係點解嘅原因係因為嗰啲表演者唔係為咗比賽，係真係 enjoy 嗰個 show 嗰件事，即係我反而覺得呢樣嘢係冇一個。咁樣嘅真人 show 攞一個比賽嘅形式，但係所有嘅你去到即係所有嘅參賽者其實係唔關乎於個比賽先，我覺得呢樣嘢做得最好。 OK， 咩我未睇曬，所以不，但係暫時我係中意好聲音多啲嘅。 OK， 睇一睇啊！ 呢個我就我睇曬，我最後就係唔係我睇咗大好大部分啦，我就毫無疑問，我一定會中意呢個啦，因為一個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呢個節目比較真係尊重音樂好多，尊重音樂好多嚇。咁啊～呢節完啦，咁我就今嚟緊咧，其實兩節咧，我哋有位嘉賓嘅，咁咧就話呢個係一個先前做咗嘅錄音啦，咁咧就 突破口，第一次 收視啊， 頻道 點啊？第一次乜嘢？ 係咪國語？ 你介紹下 嚇？ 哦，第一次國語 ，OK， 係一位內地嘅學生啦，即係香港讀緊書嘅內地嘅學生啦，咁啊，我哋就同佢做咗個訪問嘅，咁啊，因為小弟其實。今晚就而家做到半夜凌晨咁啊！我其實即係幾個鐘頭啊，要去機場飛啊，咁啊，所以就做住一節，咁好彩有兩節嘅課咁喺度，咁啊頂住粗粗地，大家就收咗呢集上頻道先啦。下個禮拜其實咧，你講埋先， 講多幾句先。 好。 嚟緊嗰兩節 ，OK。批评知道咩事噶，我同群组嘅缺点喺呢一节显示出嚟嘅。O K， 唔需要批评 啊。解怀啦， 好难嘅。 香港人， 我哋两条友都 好难，我都好难 噶。我佩服你，真系佩服你。 我好多次， 佢有冇佩服嘅？咁啊，有啲题目咧，预告一下啦。我哋都争咗好多网友嘅。譬如话，其实有位网友就叫我再重新睇下，可唔可以搵啲时间讲下西藏。咁我就会试下睇下尽快咧，我哋 开住期表先啦，学台长 还埋呢啲债先啦。因为我觉得因为。要尊重嘅，因為好多朋友都開 topic 啦，譬如仲有就係講下個小米電視盒啊，咁嗰個亦都可以下一集講下啦。咁仲有就係阿夏薩達都要提我就，喂，好快啲講呢個禽流感咯，國外禽流感啊，咁呢個我哋希望擺下個禮拜啦。 喂，提一提啊，提一提個洗頭 禮拜爆大少少，使乜急啫呢啲嘢？ 我硬係覺得呢單嘢 係咪 恐怖啊？ 唔緊要啦，下禮拜先。咁我哋就有呢啲題目，我哋都會下禮拜。即係盡量喺嚟緊嘅時間嗰啲又清咗佢啦。 好啊， 好嘛。咁啊，呢節就送俾大家一隻歌咧，就呢位都係我好中意嘅歌手啦。咁啊，亦都係喺我是歌手裏面咧出咗幾集，佢係冇輸到大而退出咗嘅。剛才講嘅齊秦啦。咁啊，揀嚟一隻歌咧，其實咧就我記得係喺個節目入面咧，就係周曉克歐咧都有翻唱翻呢隻歌嘅。咁啊，就係大家好熟悉嘅《無情的雨》《無情的你》。咁啊，翻嚟第二節，我哋聽一個學生嘅訪問。 好。 情在这里。